弟兄给出。我们时常听到人说我不怕死，但我们知道无论人怕死或者不怕死，每一个人都难免一死，对吗？所以我们每全球有数以万千万计的人死去，但是从人们安慰那些痛失亲者人时所说的话或所做的事情，往往他们相信死者以某种方式在别的地方继续生存。所以有些很多声称一些侍奉基督教人相信人死后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另一方面印度教徒就相信轮回，还有些国家当地有关死人的传统信仰跟所谓的基督教混合起来，产生了一种离奇古怪的道理。比如说在斯里兰卡，不管佛教徒还是天主教徒，他们家里有人死了，家人会怎样做呢？他们会把窗和门打开，那把尸体放在棺材里面，然后呢他们关死者那个尸体呢双脚呢要朝着正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布置灵堂是为了死人的幽灵或灵魂打开出路。有听过吗？即使在本地的华人也是这样的，遗体要对着大门的，他们也是这种习俗。西非不少天主教徒和基督教新教徒呢也有一个习俗，就是人在死后会把所有的金子遮盖住，无论什么金子全部遮盖住。为什么呢？他以免有人在照镜子的时候看见盲魂，他死了天后亲友就倾注灵魂升上天堂了。各种宗教的见解虽然不一致，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相信人类有一种东西，不管叫灵魂也好，幽灵也好，还是鬼魂也好，总之是永存不灭的。大多数人相信这种道理，而且在人的躯体死后继续生存，或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可是他们相信的在细节上互有出入的，如果在南的和北的，他们加道理细节是一点出入的。即使人认为生老病死是自然的规律，但是他们很难接受死亡是生命的终点。如果有亲者，其实有些人是非常的悲伤，结果呢自杀，与那个亲者一同的离开这离开人间。所以圣经指出死亡是所有人的结局，我们请看这经文，请看传道书的七章二节，请翻开传道书的第七章第二节。这经文说，到举哀的家胜过到设宴的家，因为这是所有人的结局，活人应该把这件事记在心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举哀的家去，胜过去设宴的家，当然不是说前面哭，是什么呢？到举哀的家去，他说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人的结局，换句话说，人死了是人每一个人必经之路。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人死了就是结局，没有希望了吗？所以今天演讲会继续发挥，人死了还有希望吗？圣经在创世纪的二章七节，它描述人得着生命的过程，死亡呢是逆转了这个过程。我们首先要圣经观点看何谓死亡，我们请看这个经文，创世纪的二章七节。二章七节说，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他鼻孔里，他就成了一个活人。所以我们先去想象一下，上帝用尘土造人，我们怎么看出呢？想象一下回到当时的情况，上帝创造人的是吗？上帝创造了骨甲 骨头为支撑身体，要骨甲对吗？要骨甲，过后呢骨甲要有肌肉，有肌肉了，然后有血管，有经络出现了，还有毛发，然后器官、眼睛什么毛发、内脏、心脏全部放好了，在地上了。那个人什么人呢？ 死人，对吗？是死人，他不会动的，你摸他是冷冰冰的，你打他踢他亚当没有反应的，那个是死人。他有在别地方存在吗？没有了。所以圣经告诉我说用尘土造人，当时情况是这样，可能走点了，细节不懂，你怎么猜想是这样创造。过后讲说他怎样成为一个活人呢？经文说他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他的鼻孔里面，换句话说上帝让这个亚当给他气息，怎样呢？这个人的心脏开始跳动了，一跳动了之后把血液循环传到全身，然后肺部的循环呼吸循环传到全身的，他经络内脏全部 活起来了，变成一个活人。所以圣经看到生命就是一个活人，他的死亡就是逆转的，就上帝把生命气息拿掉的话，变成一个当初的亚当，死去的，没有感觉的，没有思想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诗篇的146篇告诉我们说，人断了气，他的生命力就消失了，他的思想就消灭了。有些人说好像我们看到一般神人看到人死了之后，哇，风光大葬啊，做很隆重的事情把死人葬掉，但是问题是圣经描述人死跟老虎死跟猫死跟狗死是一样的吗？所以说人死是比动物更优越吗？是还是不是？动物死了埋葬算了，人死了又这样。我们看圣经的观点，请看最后传道书的3:19-20，请翻开传道书的3:19-20，我们看看人死是否比动物更优越。3:19-20，世人有什么结局，兽类也有什么结局，彼此的结局都一样，这个会死，那个也会死，生命力全都一样，人兵不比兽优越，一切经都空虚。的确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死跟兽不是很优越的，只要动物没有生命力他们就死，人没有生命力就死，然后归尘土，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知道人死了之后就终止了一切，他不能跟别人沟通，也没有思想，也没有感情，也不存在了。我们讲知道你在看着经文，大家熟悉的经文，请看传道书的9:5-6-10，我们一口气念出来。传道书9:5-6，这说活人知道自己必死，死人却毫无知觉，再也没有酬劳，因为他们无人纪念，被人遗忘，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都已经消失了，人在天的之下所做的一切事从此都与他无关了。10，凡你的手能做的事都要尽力去做，因为 在你要进的坟墓没有工作，没有计划，没有知识，没有智慧。所以你如果第一次看圣经，你就清楚看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死了毫无知觉了，他们的爱恨嫉妒全部死去了，包括他们的没有工作，没有知识，没有智慧，还有说是空的，不像一些人说他们灵魂到天上去有知觉的，会报仇了。所以这些不是圣经的观点，人死了之后就一切归尘土，圣经没有谈及灵魂不死的道理，也没有谈及人死后离开躯体到外界生活，圣经清楚谈及人死后就不存在了，任何事在地上事都与他无关了。所以你知道要接受亲者去世这些残酷事实也许不容易，为什么呢？我们留意到经文为什么很难接受人死去呢？亲者去世，请看传道书的3:11，传道书3:11，这里说上帝所做的一切各自在适当的时候显得美好，他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世人心里，这样上帝自始至终的作为人永远也探索不尽。所以按照这经文帮我看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有永恒的意识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我们想知道你没有想过你明天怎样死，我后天怎样死，不会的，你想什么？我明天怎样活，后天怎样活，一年之后，十年之后，你想要怎样活下去的？这是一个意识，上帝放在我们头脑里面的，放在人体里面。你想要怎样活了？你不想要怎样死了？ 所以当有人去世之后，我们很难接受。为什么？这是不自然的事情来的，不自然的事情，你很难接受他离开你了，被人有永恒意识想活下去的。所以知道，要不是我们读圣经，要不是我们看出耶和华做出赎价安排，赐人王国应许，人类想到前头死去，他就处于一种绝望情况，活得也没有意思，对吗？所以我们在3月31号，相信你们有参加耶稣受难纪念聚会，对吗？所以当时的谈到圣经真理，的确使我们有理由对未来充满希望。所以当天演讲谈到说，因为亚当犯罪了，所以他带来结果就是死亡。原本他永远活下去的，但是亚当承受死亡惩罚，他为自己也带来死亡。所以当然亚当的后代中那些心地正直人，他们可以获得拯救，摆脱罪和死的可悲情况。接着什么呢？接着耶稣的赎价安排，牺牲生命作为赎价。当然我们知道，接着耶稣的赎价安排，即使我们目前死去了，也有复活的希望，也能在将来的乐园里面迎接死去的亲者复活。这是那天我们谈到的一些要点。所以我知道耶稣在地上时，他也曾经死去，对吗？三天过后呢，上帝复活了他。为什么耶稣必须从死里复活才能付出赎价呢？为什么呢？我们请看着经文。首先我们 看出罪的惩罚是什么呢？请看罗马书的6章23节。罗马书的6章23节，经文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但上帝借着我们的主的基督耶稣给人的恩赐就是永生。所以经文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从没有犯罪，因此他有权利继续永远享有属人的生命。他死后第三天，耶和华就复活了他。我们请看这经文，请看使徒行传的2章24节，请翻开使徒行传的2章24节。这经文说，可是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他把他从死亡的苦况中救出来，因为死亡不能禁锢他。所以经文清楚谈到说，上帝使耶稣复活了。所以耶稣复活成为灵体，他把自己的完美属人生命的价值献给了耶和华，这样他就完成了赎罪的为局。所以耶稣牺牲为人带来很多福分，耶稣的赎价使得罪完全获得赦免。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的，耶稣的赎价能够造就我们在上帝面前有公义的地位。我们请看这经文的支持，请看彼得前书的3章18节。彼得前书3章18节，3章18节说，连基督也只一次为人的罪而死，一个立人替代众多不义的人，好把你们领到上帝那里。他被处死的时候是血肉之躯，活过来的时候是灵体。所以经文清楚告诉我们说，耶稣只付出了一次的赎价，就代替了众多不义的人，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有公义的地位。所以上帝 通过耶稣的赎价宽恕我们的罪。所以你知道，人类与生俱来罪常带来不少恶果，现在有了这个赦罪的合法依据，这些恶果就有机会得以消除。但一个问题是，这是不是说耶和华根据赎价颁布特赦赦免所有罪人呢？可能吗？以赎价安排赦免所有罪人呢？并不是的。为什么呢？我们留意两节经文。首先你看约翰福音的3章36节，约翰福音的3章36节，这经文说，信从儿子的就有永生，不服从儿子的就得不着生命，上帝的愤怒留在他身上。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说，有信从和不信从的，他们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对吗？你看经文说，信从就永生，不服从就得不着生命。 就告诉我们说，耶稣的赎价安排只照应于那些服从和信从耶和华上帝的人。但是有些人可能说，这样的话不是强迫我去服去侍奉耶和华，不是吗？你们怎样看着这些经文？虽然知道上帝没有强迫人去侍奉他，这个是一个分外恩典。假如说是一种分外恩典呢，是人不配得到的一个恩典，永生的希望，不是人赚来的，它是上帝要求我们去服从他。比如说我们一个比喻说明这点，如果你就要去一个地方，看到一些人中了病毒，每一个人都死了，可能七天三天两天都一个个连续死了，无论去那地方都已经死了，被病毒，对那些科学家来讲，他们还找不到源头，不是什么病毒。所以如果有个一群传一 群的医疗团队，他发明这种药，这药给你吃，但你吃了这药之后，你即使在地方生活，你不会影响，你不会死去的，你会怎样做？所以你会吃这个药和避免死亡。这边我们看什么呢？说上帝的分外恩典好像药，人原本就一直死的，如果上帝不插手于生活，人一定死的。但上帝说，现在你服从我，接受赎价安排，你就可以得到永远的希望。虽然知道这是不是上帝强迫我们，上帝不会强迫人侍奉他，他上帝 要人向他表现爱心，要服从他，接受这个赎价的安排，让人他由这由让人的有罪人类有一种赦罪的合法依据，那么可以得到上帝宽恕，那么可以永远活下去。这是第一点。和第二点的话，你请看约翰福音的十七章三节，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三节，这说他们不断吸收知识，认识你这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可以有永生。为什么又要讲呢？去永生给我算好了。为啥告诉我们说又要不断的吸收知识呢？我不喜欢读书的，我不喜欢看书的，上帝强迫你吗？不会的。就是什么？你们要不断吸收知识。为什么说呢？就是这些你们一定要做的，要永生的话就不断吸收知识，不会 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几方面，只有你不断吸收知识，你才能够跟上帝建立宝贵的关系，对吗？如果你不知道上帝是仁慈的、慈悲的、免于宽恕人的，你就不会亲近耶和华上帝，所以你不会亲上帝，你就失去了奖赏。另一方面，上帝也要我们按照他的标准生活，如果你不要读圣经，不要看那些属灵的刊物的话，你不读不懂上帝的标准，所以你会犯错，上帝也不喜悦。所以告诉我们说要不断就支持，就是说你会不断进步的，不断不断进步，不断进步。另一方面，上帝告诉你，上帝也告诉我们说，你崇拜我很多时候你做不到的，相信吗？因为你是不完美的，你有弱点，你有难题，你有缺点，你不完美的时候，你有灰心的时候，沮丧的时候，说你这样的情况你能侍奉上帝？上帝就说我帮助你，他通过很多文章很多 资料帮助你，说你向我祷告，你向我祈求，你看这些经文，我可以帮助你建立起来，那你可以继续侍奉我，看出吗？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侍奉上帝不是干靠自己力量，上帝也知道，他告诉我们说你要不断吸收知识，你不要停止，你停止的话你会倒下去的，所以不是靠我们力量去侍奉耶和华的。不敢看出这两节经文，第一你要服从上帝，第二要不断的吸收知识。所以我们知道上帝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也达成了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就是做一个保证。我们请看这经文，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三十一节，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三十一节，这经文说，因为他已经定下日子，节义通过他所委任的人按正义是审判天下，他已经使这个人从死里复活，给所有人一个保证。的确，耶和华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给我们一个保证，就是说在将来他一定会复活那些对他忠心的人，如果他们死去。 所以我们知道演讲谈到现在，我们知道死的人是毫无知觉的，也没有一个灵魂继续存在，人死了就归尘土，所有地上的事物都与他无关了。所以谈谈到底人死了还有希望吗？像主题说人死了还有希望吗？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人没有上帝和基督提供的帮助，人死了就毫无希望，永远藏埋在地下。但是人类不相信，也科学家不相信，他们说他们发展了一种叫做微细科技，微细科技就是 纳米技术，听过吗？纳米技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分子来的，这个分子呢比、细胞更小，比细胞更小。他们说这纳米技术呢，他们说他们这纳米技术他们由电脑操纵，电脑去操纵它，它比细胞还小的分子啊，他们会这分子机器人呢、啊，它进入细胞里面，然后修补细胞的一些坏的、病的，或者一些有缺陷的细胞、一些组织的器官，这样的话，人就会永远活下去了。你相信吗？纳米技术就是比细胞还更小，变进去里面的。但是我们知道，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虽然知道生命是来自创造主耶和华上帝，创造生命和死者复生，只有耶和华才能做到的，人是做不到的。人连创造一滴血也不能够创造出来，说何况生命呢？所以我们在古代的上帝的宗仆约伯、但以理，他们都深信上帝能叫死去的人复活，而且耶稣本身呢，他也行动表明啊，证明耶和华能够使死者复活。他怎样证明呢？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复活了几位人，包括了寡妇的独生子，也包括了会堂主管的女儿，也包括了复活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上帝就把这些人复活过来了。说拉撒路今天听我表明说，上帝的能力是非常高强的，因为死了四天之后，尸体肯定腐烂了。但是上帝通过耶稣把他复活过来，就看出上帝有能力复活他的宗仆。所以过去的时间已足以让所有人看清楚，看出违反上帝律法所带来的恶果。上帝破乱的指定时间快要到了，地上的一切重归正规的已经在望了。这些福分包括上帝使人复活，并指引人在地上永远的活下去。所以我知道多亏有这个复活的希望，我们就能有光明的未来。为什么相信复活希望会影响到我们现在生活呢？因为第一，我们不需要为了进展所长啊，在目前的世界里面拼命的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或者拼命的去旅行，做下面旅行下面旅行。为什么呢？怕自己有生之年还世俗人家怕没有去了，所以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也无需尽情的享受这个垂死世界里的一切东西。记得只要我们保持对耶和华保持忠心，就能在未来享受永远生活。所以耶和华定义使他宗仆复活，这个旨意是十分恳切的。所以上帝提到这些宗仆时，就看他们如同活着一样。我们请看经文，这经文记起来，很好的经文，让我们可以在脑海里面，当我们有难题的时候想到经文，请读这个马太福音的22章31到32节。22章31到32节，马太福音22章31节，就是说，关于死人复活的事，你们没有念过上帝对你们所说的话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而是活人的上帝。所以把思想记录起来，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而是活人的上帝。这几套计划跟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虽然知道如果一个人在生的时候他是敬拜上帝的，他是为上帝服务，是上帝的精神中心的敬拜者，如果他死去了，上帝怎样看他呢？他说上帝是活的上帝，就说这个人会永远在上帝的记忆里面，会永远在上帝的记忆里面，上帝看他是活着的，是活着的，等时间一到的时候，上帝就会把他复活过来。所以当我们面对生命难题的时候，记得上帝是活人的上帝。我们要把这经文记起来， 他们考验难题的时候，只要我们永远在上帝脑海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动，不会终结了。好，现在我们读这个经文，罗马书的6章22节，这经文告诉我们这恳切希望。罗马书的6章22节，经文说：可是现在你们获得释放，摆脱了罪，成为上帝的奴隶，享有圣洁成果，结局就是永生。说经文，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可以摆脱的，然后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奴隶，也能够结出圣洁成果。还有呢，我们的确有永远活下去的希望。所以谨记这点，帮看出，让我们可以在乐园里面永远的活下去，跟上帝做朋友，以及跟亲爱的同工们永远的活下去。说讲题，今天讲题说，人死了还有希望吗？你的答案是什么呢？的确，人死后还有复活的希望，可以在降临的地上乐园里享受永远的生命。我们要以行动表现出感激之心及信心。在现今，无论我们什么年纪，都要在现今尽心尽力侍奉生命的赐予者耶和华上帝，为王国服务，在他面前留下美名。即使我们现今不幸死去了，上帝也必然会复活我们在降临的地上乐园里。记得马太福音22章32节，什么经文呢？上帝是活人的上帝，耶和华是活人上帝，他记得我们为他名所做牺牲，也会大大奖赏我们为他所做服务。记得耶和华是活人的上帝。